988坚持好音乐好内容。你好，我是 Anson Low 罗汉庭。 怪异，每一次制作怪异这个节目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仿佛就好像有一对眼在你旁边看着你咁。听紧节目的你，有没有同样的感觉啊？这一期我们会有几位嘉宾同你分享他们曾经经历过的一些奇异怪事。首先有广播剧团的编剧曾毅恒同我哋讲下佢以前曾经遇过嘅怪异事件。 OK， 我系讲一个喺报馆遇到嗰啲怪事啦吓。咩报馆我就唔讲啦吓。我系喺一间报馆做夜班编辑嘅。咁报馆嗰啲办公室系好大间噶嘛，系有分啊编辑部啊采访部咁嘅。咁采访部离我嘅编辑部咧系有啲距离嘅，啊系有啲远，不过我都望到过去嘅。咁有一晚咧就系、是、大概喺12点几啦，啊咁我就听到采访部嗰度系有啲声嘅，就系、是、有嗰啲啲凳嘅声啊，凳嗰度移嚟移去嘅声嘅，咁就感觉到咧系有一啲人系入咗嚟嘅，啊咁不过就冇睇到人啦，咁我就系感觉到系有啲人入咗嚟嘅。咁我就冇咩理佢咯。其实因为十二点几有人入嚟，有记者入嚟写稿系唔奇怪嘅。因为有啲夜班记者佢哋采访过之后咧，都会入嚟报馆写稿噶嘛。咁我就冇理佢咯。咁过咗一阵咧，我就去采，咁啱我要采访部嗰度去攞啲嘢嘅。咁我就发现系完全冇人嘅，我都系完全冇人嘅，就系、是、好似我感觉上，头先应该有一班人噶，点解系完全冇人嘅？唔通走得咁快咩？咁我就觉得好奇怪啦，我喺度一直望嗰个采访部嗰度，我望下，我就突然之间我听到啲声，你知唔咩声咧？就系、是、我啲电话嘅声，我哋揿电话系咪？系有嗰啲揿电话嘅button嘅声噶嘛，嘟嘟嘟嘟咁噶嘛，我哋听到有四响咗四把声嗰度，我就好惊咯，我就翻去我座位度咯，然后之后我就走咗啦。但系呢件事咧，其实系。点解会奇怪咧？系发生两次嘅，第二次又系同样咁嘅情形。我又去到嗰度，我又好似听到有啲凳嘅声喺度喐嚟喐去，然后我就去嗰度再睇一睇，原来又系同样响呢个电话嘅四个声，嘟嘟嘟嘟咁样。 你是不是都试过一个人留在 office 做嘢的时候，听到又或者看到一些你解释不到的事情啊？一个人留在 office 真的要小心啊！而我们另一位嘉宾，广播剧团的资深演员沈桂常常姐，她自己都曾经在旅行的时候经历过一些怪异事件。 如果我入到那间旅馆，我会打冷震，我就哎呀好惊噶啦。咁我通常我带埋佛珠去嘅，睇就冇睇过啦。但系咧，我有朋友同我住同一个房嘅朋友领过嘢。嗰间酒店，我哋住嗰间酒店啊，三个女仔一齐瞓，所以有三张单人床。那个酒店好靓嘅，喺湖边。但系咪我一入到去啊？哇！我会打冷震嘅。咁我就讲比加料，唔通有嘢？咁我咧就一巴，唔系巴出边靠湖边嘅。 我一拍就拍到入面，最入面最入面，我怕的嘛。果然睡到半夜我扎醒了，我看到我们三个女仔最漂亮的那个就跪在个床那里念经。哇死了，有人漂亮东西了，我说我不敢望回过去，我一瞓瞓到向个床壁，咁啊震震震震咗，震到天光。咁之后咧喺个旅行车，我就问我呢个同事：，啊喂喂，你寻晚做乜嘢啊？猛个鬼喺度念经嘅。佢讲：哎哟，我俾一个凶神恶煞噶砸我啊！讲吓，真系砸你？系啊，砸到唔喐得，我冇办法，我念经啦，我就弹出咗。但是我一瞓翻落床啊，佢又砸我，所以佢咧念经念到天光，真系惊啊！嗰排 除咗酒店房嘅故事，常姐仲分享咗一个关于佢屋企人发生嘅灵异事件。 这个呢是我姐夫的经历，我姐夫现在已经过了身了。我姐夫呢是一个 part-time musician 来的，他搞华乐的。那来不中他是帮他的亲戚，他的亲戚是做南摩的，就帮他玩一下二胡啊这些样。那一次他就去一个丧礼那里搞那些南摩的东西。OK， 咁翻到嚟屋企咧，佢忽然间病咗，佢个病好奇怪嘅，傻傻戆戆咁样嘅。咁睇医生又检查唔出系咩原因，咁后屘冇办法啦，就揾一个学道嘅人问系咩原因。原来我姐夫搞乐器嘅时候唔小心啊！整烂咗嗰啲纸扎嘅公仔嗰啲嘢，咁样咧呢班友啊，你就即系唔忿气啦，即系讲我姐夫又食咗佢哋啲嘢，又整烂嗰啲嘢咁样，所以嚟搞我姐夫，咁好奇怪嘅，你知嘛？我姐夫啊喺送入医院嘅时候，我哋去探佢啊，我二姐夫。攞住把遮入嚟探佢嘅时候啊，你无端端同我二姐夫讲：做咩你带住个细路入嚟啊？系边个嚟噶呢个细路？所以嗰次起啊，就揾咗呢个即系讲拜神嘅女人，苏斯咪问，同佢和解，讲佢都唔系有意整烂你嘅嘢，有意食你嘅嘢，就帮佢拜。哈，你讲迷信又好，乜都好啦。一拜咗，我姐夫好翻啦，都即系出院啦，一啲事都冇。我姐夫完全唔记得吓，要睇到个细佬哥嗰啲咁嘅嘢，就系咁多啦。 因为出席丧礼而发生嘅灵异事件，我哋仲有一个要同你分享。我们广播剧团的演员黄秀霞，她的好朋友就曾经遇过被灵儿跟着回家的事件。 其实是我一个朋友的经历来的啦。她在去年的生日的时候呢，就去了一个朋友的丧礼。跟住翻屋企之后咧，其实有嘢跟住佢翻屋企，但系佢唔知道，所以佢有两个细路仔嘅，有一个最细嘅咧，应该大概五六岁啦嗰阵，所以佢就攞妈嘅懵生活咯。等第二朝早咧，佢嘅仔起身咗嘅，咁佢哋就照旧嘅懵去整嘢食咯。咁佢通常咧，佢就会铺好翻个床单嘅，但系佢晏昼翻翻入房嘅时候，佢见到系巢咗嘅。个仔又未瞓过，所以佢个仔又讲，弟弟妹妹在里面睡觉， So 佢就去揭开嗰个床单，佢睇到诶冇嘢啊，就觉得系细路仔乱讲啦。咁佢就铺翻好个床单，就冇理咯。之后第二日朝早佢睇电视嘅时候，个电视突然间转去儿童嘅 channel。佢又觉得可能系电视无端端坏啦，佢就冇理啦。等到夜晚嘅时候，佢个仔又讲：弟弟妹妹有哪生面的 Hello Kitty？ 因为佢咧喺个墙度中意摆 Hello Kitty 嘅摆设嘅。So 佢讲见到佢哋撬，即系踮起脚啊，踮起脚尖要去攞上边嘅嘢。所以他就觉得有少少唔妥，佢就觉得有少少唔妥，跟住咧，佢就开始问人咯，问神咯，跟住之后有人就嚟到，佢就讲其实系你去丧礼嘅时候带住跟你翻嚟嘅，佢讲我唔系好记得佢哋点样去解决啦，但系佢有讲系佢真系喺床下底咁样捉佢哋出嚟嘅。仲有一个是匿埋喺冲凉房嘅，因为有一个冲凉房佢系冇乜用嘅，就比较阴森咗嘛，湿嘛，所以其实有一个系喺床下底，一个系喺厕所咁拉出嚟，硬硬咁样拉出嚟，之后先讲数，先至解决咗。Can you see me？ 出席丧礼有啲嘢系需要注意嘅。例如尽量唔好带小朋友去丧礼，唔好喺丧礼度大声喧闹，衣着要端庄。出席完丧礼，尽量唔好直接翻屋企，去一啲人多嘅地方，等附喺身上嘅阴气消失咗，先至翻屋企。而最紧要嘅就系唔好攞灵堂入边嘅祭品，同埋整烂人哋拜祭嘅物品。呢？又会唔会跟住呢啲禁忌呢？ 九八八怡宝 FM 99.8，我是莫文蔚。